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八二八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4。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北京银行业1000亿元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便利三地居民生活及企业跨地域发展。 天安门广场及8处长安街沿线立体花坛效果图发布。 奥运景观塔试运营明年将推出夜间游。 建筑垃圾综合管理信息平台上线，北京渣土车敞篷移撒将终结。 朝阳检方发布职务犯罪白皮书，小官聚餐典型。 本市提前一年完成12.5期间节能目标。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据北京日报报道，截至今年6月末，北京银行业已经支持京津冀重大项目贷款余额近1000亿元，支持市重点工程贷款余额超过1155亿元，当年新发放贷款322.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5.07%和73.74%。去年9月，国内首张为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而专门发行的银行卡由华夏银行发行，一张卡能在京津冀三地使用，在三地华夏银行柜台 ATM 机存取款转账，不再收取手续费。到今年6月底，京津冀协同卡仅北京地区发卡量就已经超过21万张，较年初增长140.5%。银行贷款的流向往往是社会资源流向的重要反应。据北京市银监局统计，今年上半年辖内新增贷款中，交通运输业和能源生产供应业高居前两位，合计占新增贷款的一半以上，比前五年同期平均水平上升18.94%。此外，文体娱乐业、信息服务业和环保产业新增贷款的比重也有不同程度的扩大。与此同时，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贷款合计占比较前五年同期平均水平下降15.38%。北京银行业疏解非首都功能、优化首都功能的作用突出。 市园林绿化局昨天发布了抗战胜利70周年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方案。本市已从8月12号开始，在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等重点区域开展花卉布置，预计在8月25号前后完工。花卉布置景观将延续到国庆黄金周后。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今年天安门广场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边布置跪拜花带，在纪念碑北侧布置长长主题花坛，总占地3000平方米。在广场内东西两块绿地布置花柱、花球、花带，在广场东西侧路布置花波80组。长安街沿线将在东单布置4组反映纪念题材的立体花坛，在西单布置4组反映百姓生活的立体花坛。同时，长安街沿线还将布置200组容器花卉、2.5万平方米地栽花卉。国庆节前，建国门和复兴门还将布置反映期盼奥运及4个全面内容的2组花坛。今年的花卉布置规模与往年国庆花卉布置规模相当，只是将往年9月完成的国庆花卉布置提前到8月下旬完成。同时，长安街沿线花坛的主体景观高度比往年有所降低，更方便百姓观赏、摄影留念。 奥林匹克公园高248米的景观塔目前已经投入试运营，有可能在明年推出夜间游项目。请听报道。 世奥公司总经理田锦先表示，8月8号景观塔投入试运营，尽管目前景观塔的具体名称还没有最终确定，但塔顶的观景台已经开始吸引观众了，乘坐电梯最快40秒就可以到达。 它的塔冠是向四外延展的，就好像一束鲜花，所以它在塔冠施工过程中呢，要有一个平衡，比如这塔冠要衔接起来的时候，先施工这边，再施工这边，对称的施工，拼成一个圆，上面的直径是50米， 塔顶上面的人120人是作为我们一个限流数。 数字。 景观塔一层基座设有故宫文物馆和数字影院，未来还将用作文化展览的场所。除此之外，景观塔还将承担奥林匹克公园的管理功能。田锦先说， 大型活动的这个安全监控、环保的这个测雾霾的，在不同层测的这个雾霾数字，这个将来也要在这上面要加强这方面的功能。 田锦先透露，试运营结束后，景观塔还将开放夜间游的项目。 试运行一段时间呢，看一下整个的设备运行、人员管理，包括服务这一块，如果都能跟得上，我们再开放。预计运行到年底，就是明年有可能的。 关于景观塔的开放时间和票价标准，也是市民关心的话题。田锦先回答说：“ 每天是9点到下午的5点。刚开始的时候现场售票，网络建成以后啊，基本上准备从网上预约和现场售票相结合了。塔内大厅票70块钱的这种，看完了我还想上塔看，是150。”我就220了。门口那地儿呢，有70块钱的和200块钱的，比如直接买的200块钱的通票。 本市建筑垃圾综合管理信息平台近期投入试运行，可以对建筑垃圾运输车进行及时监控和历史轨迹查询。同时，平台还可以共享住建委和交管局的监控探头画面，直接掌握车辆违规证据。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监控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划分出4个画面。北京市市政社委环卫处副处长冯坤介绍说， 左上的这一部分就是我们全市的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在线运行监控系统，现在正在运行的车辆都在这上面展示出来了，粉色是未密闭的，绿色的是密闭运输的车辆。 由于新型建筑垃圾运输车上安装有北斗导航系统，工作人员把鼠标放在相应车辆的位置，就能显示出车牌号码、车辆所属企业等信息，输入起止时间，还可以查询车辆在这段时间内的运行轨迹。 现在8点半吗？你看，它在通过莲石东路往回走，你看每一个点都有它的状态。 大屏幕的右上部分显示的是住建委工地监控探头系统采集的画面，而下半部分则分别显示市政市容委联合检查指挥车以及交管局道路监控探头采集到的画面。通过综合管理平台，工作人员发现大兴区广平大街附近有多辆渣土车聚集，部分有违规嫌疑，执法人员迅速出击，很快在锁定区域发现大规模工地。工地外停放着一辆红色的老式渣土车，按照规定，这种车辆已经不能上路运行。 他要走。哎， 这边正拦车检查，后面两辆渣土车忽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掉头绝尘而去。另外，在施工工地里也发现了一辆老式渣土车。冯坤介绍说， 我们按照违法违规问题对这个车实施扣分记分管理，一年下来扣到了60分以下，整改还不合格，吊销经营资质。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朝阳区检察院近日发布职务犯罪侦查与预防工作白皮书，其中显示，2012年至今4年来，朝阳检察院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116件，134人，其中大案93件，占立案总数的81.6%，百万元以上的大案24件，查办副处级以上官员30人，其中局级以上7人，其中包括一批小官拒腐案件，如朝阳区土地储备领域受贿渎职案。朝阳区房屋管理局权属登记中心工作人员受贿窝案，朝阳区住房与建设委员会受贿案等。调研显示，贪污受贿案件是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重头，其中国有企业领域案件32件，32人，典型的犯罪手段为通过关联公司签订虚假合同贪污公款，利用财务管理漏洞挪用应收款项。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罪证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国殇墓园，为那些常年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北京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As the last waves of bombers leave, 当最后一波轰炸机离开，整个城市陷入寂静，只有长江水默默流淌，四处弥漫的硝烟直冲云霄，就像整个重庆向上天伸出了祈求怜悯的 一只巨手。 这是抗日战争期间由美籍华人李玲爱策划并出资，美国记者雷伊斯科特摄制的纪录片《苦干》。这部影片曾经在第14届奥斯卡奖首次设立的纪录片奖中被授予特别奖，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沉寂后回归中国，揭开了日军轰炸重庆的罪行。今天的《让历史告诉未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林丽、马俊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1941年1月，在美国白宫，一位特殊的观众推翻了之前只看20分钟电影的计划，全程观看了这部纪录片《苦干》。他便是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这部彩色纪录片的高潮是一段长达17分34秒的黑白影像，没有旁白，没有配乐，只有轰炸声。中国抗战大后方协同研究创新中心主任周勇告诉我们，影片中这样真实而震撼的记录让罗斯福深感意外并深受感动。 后来罗斯福又专门给重庆人民写了一封信，在这年4月，罗斯福就签署了一个命令，允许美国退役的空军以他们个人的名义参加到中国空军的美国志愿航空队里边来，就是后来我们所知道的飞虎队。 日军对于重庆无差别的狂轰乱炸，也是重庆市渝中区90高龄老人陈梦诗一生中最耻辱和难以忘怀的记忆。 那个飞机排成 一字，哗啦哗啦就开始投弹了，我们就赶紧往河边跑，不知是什么打过来，我头受伤了，当时也顾不上疼，就只知道跑。就那一次炸死了200多壮丁，炸完之后河里的鱼都浮起来，有一大片。 长达5年半的大轰炸给中国战时陪都重庆带来直接伤亡32829人，财产损失100亿。但是在一面面炸塌的墙壁上，重庆人写下4个大字，愈炸愈强。孩童甚至在弹坑的积水中玩起了游戏。 当时有一个民谣，他说，人的棍子凶，人的棍子炸，给老子我就是不怕，人的棍子炸，人的棍子我，给老子活上命不过就是出脱。意思说不管你怎么轰炸我就是不怕，大不了我把命送掉。很豁达的。毛主席曾经讲，中华民族有从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重庆人就是一个代表。 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门口的醒目位置，挂着一张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的合影。这张讲解员张嘉丽最喜欢向观众讲起的照片，拍摄于1940年，当时因为日军轰炸而被迫搬到红岩的办事处，又一次遭受了日军的空袭。 周恩来非常的悲愤，他就让同志们给他和邓颖超在炸得最严重的这个位置呢，留下了一张合影。周恩来还说，日寇真实的目的就是为了摧毁中国人民的这种抗战的意志，不管日本飞机是怎么轰炸，我们共产党人都永远是炸不走的。 这种精神也深深地感染了《苦干》的拍摄者斯科特。在纪录片的结尾，斯科特把镜头对准了正在春耕播种的农民，继而遥向远方连绵的山峦。 平原上，山地里，这里的人民为文明而耕耘。炸弹无法摧毁人们内心中的强大力量。我们看到了中国人创造了奇迹，这就是苦干。苦中的挣扎，这样的精神和灵魂不朽。 2015年6月5号，重庆防空警报再次拉响。每年的这一天，为了纪念重庆大轰炸中死难的同胞，重庆都会重复这样庄严而又神圣的仪式。 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侯玉峰，男，1938年出生，北京市西城区德胜街道居民。侯玉峰是一名老党员，有11年的参军经历。今年初，玫瑰公园内的餐厅突然失火，77岁的侯玉峰立即赶去救火， 从餐厅二楼的厨房先后搬下五个天然气罐，大喊着指导二楼的人们逃生，又爬上二楼用水浇灭楼梯的火苗，造出隔离带，防止了火势的蔓延。 梅景田，男，1947年出生，延庆县八达岭镇石峡村农民。30年来，不管严冬酷暑，他坚持每月至少踏查四五遍古长城，愣是在荆棘丛中用镰刀砍出了一条路。遇到私客乱画或乱扔垃圾的人，他不惧威胁，当面劝阻。他还号召成立村级长城保护协会，让乡亲们都来义务保护这段历史。 杨廷春，男，1935年出生，原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院长。2003年退休后的杨廷春组织成立了潘家园南里社区普法志愿者服务站，十多年来为社区居民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受益人已达50000余人次。杨廷春不仅做法律咨询，更重视做咨询人的思想工作，宣传法律知识，努力化解社会矛盾。 张桂娟，女，1964年出生，大兴区植保植检站副站长。张桂娟是农民的女儿，大学毕业后一直坚持为农民提供小麦蚜虫、西江虫、玉米明等病虫害的防治服务。28年来，使农民累计增收1000余万元。他还在大兴区建立起多项农业植物保护项目和技术培训班，培养了2000多名植物保护人才。 张亚青，女，1963年出生，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镇居民。7年前，张亚青的丈夫因车祸高位截瘫，张亚青不辞劳苦地照顾丈夫。因为心疼妻子，3年前丈夫提出离婚，但张亚青舍不得夫妻30年的感情，最终她成全丈夫的心愿，但离婚不离家，仍精心体贴地照顾前夫。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有问题请拨打咨询电话6566-156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17，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日前联合市发改委、市水务局发布2014年本市能耗水耗公报。12-15前4年，本市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20.15%，提前一年实现12-15期间下降17%的节能目标。 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南水北调水进京不会改变北京多水源供水的格局。今年10月，位于内蒙古、河北以及山西等省份的水库仍然向北京调水，保证充足的水源储备。 本市政府采购近期再次扩容，涉及京津冀协同发展、高精尖产业发展、中小微企业发展、重点工程建设、社会公共服务事业、新型出口贸易方式等18个重点项目。 北京积水潭医院田伟教授及其团队近日运用我国自主研制的实时三维影像机器人精准定位和导航，成功挑战了世界脊柱外科手术领域的禁区，被誉为生命中枢的上颈椎畸形手术误差不到1毫米。 周口店遗址第一地点猿人洞保护工程在方案批准2年后昨天启动实施，露天的猿人洞将被一个覆盖面积达3700多平方米的保护棚覆盖，猿人洞开始加盖工程，2016年底完工。 北京凤凰岭自然风景公园正在建设国家示范登山健身步道工程，分南北两条线，全长27公里，串联起石阶古道、野道、佛教、道教历史遗迹等，步道预计明年向游客开放。 从9月1号0点起，北京铁路局部分列车运行时刻将做调整，包括新增北京南到哈尔滨西的 G393次、北京南到长春 G399次高铁列车4对，停运天津西至沈阳北 G369次，另外变更运行区段列车3对。 近期人民币汇率的大幅波动对境外游，尤其是资源提前采购期较长的欧洲、美洲产品而言，影响比较有限。 游客只需要提前预定，还是有不少实惠的线路可以选择。 骗子打电话冒充单位领导索要钱财，骗走事主数万元现金。东城警方昨天通报，侦查员先后深入广东、广西等地，打掉一个冒充领导的电信诈骗团伙，五名嫌疑人落网并被刑事拘留。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结果昨天揭晓，五部获奖作品分别是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王蒙的《这边风景》、李佩甫的《生命册》、金宇澄的《繁花》、苏童的《黄雀记》。 由中国评剧院创排的原创评剧《母亲》，目前正作为京津冀精品剧目展演的剧目在天津巡演。演出方昨天表示，8月18、19号在天津大剧院的两场商业演出改为义演，票款将全都捐献给天津，用于天津港爆炸事故的灾后救助。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东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四级中度污染，西北部空气质量三级中度污染，东北部空气质量三级轻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斌、陈汉，播音员朝峰、滕欢，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来看一下天气，今天早晨依然比较凉爽，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8度。从今天开始又有冷空气东移影响，本市将迎来新一轮的雷阵雨或阵雨，气温开始回落。主要降雨时段在今天夜间到明天，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请提前做好防雨和防雷电的准备。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和家庭免月费了，一人办 4G 流量全家用，成员间本地通话免费，即刻办理送2张 4G 号卡，各含60分钟试话，详询北京移动官网。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录音竖屏沦为形式的年检是更该取消的奇葩；丰台一小区路面塌陷，汽车掉进坑里该找谁赔偿；京通快速公交专用道常被社会车辆占据，老问题有没有新办法？下面是详细报道。继奇葩证明被关注之后，又一项看似严谨实则无用的制度开始被集中质疑，那便是年检。办理奇葩证明毕竟受苦一次就结束，而无用的年检却是年苦年累，年年受罪。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高翔撰写的竖屏。 年检制度在很多行业都存在，年检的理由自然都是为安全保障、资质认定、有效监督等，但据实际运行效果来看，年检往往沦为无用的摆设。最典型的和市民生活密切的例子体现在汽车年检上，排队领号、填表审查、上线检测、交钱走人，几乎成为全国各地的潜规则。一辆尾气严重超标的汽车，即使在首都北京也可以找车虫包过，价格也往往多花100-200。 能过，那就是擦点鞋。反正我们这平时验车400，里面知道你车的尾气不合格，你如果坐的话就是600块钱。我这儿呢，你多花了200块钱，因为尾气不合格，你还找怪，你还得给检测找人的花钱，200块钱的给人检测的花100块钱，过了不用排队，直接上线。 花钱就能过的年检，长久以来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即使是中央3令5申、3严3实学习到位，验车厂的人不敢胡来，也不能保证年检能发挥作用。尾气不合格的车辆，只要在验车的时候去租一个3元催化尾气装置，正常验车一样可以通过。在湖北荆州电梯吃人事故之后，新闻热线曾报道，商场电梯今年刚刚通过年检，而发生事故之后，检测单位并不承担任何责任。北京近20万部电梯， 负责年检的人数不足200人，甚至连业内人士、北京市电梯商会会长缪步生都承认电梯年检行业的混乱。 量太大，20万台了，人家这个100多人，不到200人，他根本进不了，是吧？咱们北京稍微好一点，特别其他这个外省市啊，它更是不规范了，比较混乱了。 年检背后往往是巨额经济利益，北京市场电梯年检费用每年估算近2亿元，而2014年全国汽车年检收费超过100亿，其他各行业年检收费往往被忽视，更难以统计。当然，凡事不可走极端，并不是所有年检都无必要。如果长期行之无效，则应换一个思路。涉及生命安全和国家标准的检测项目，国际上值得学习的经验是让检测主体充分市场化，政府在按比例不定时抽检，发现违规者累进高额罚款，消除侥幸心理，以保证规则被普遍遵守。而现行普遍年检的制度成本高，效果差，消耗民间大量时间精力，为某些部门创造寻租机会。所幸的是，改变正在发生。工商部门去年取消了企业年检，而汽车新车也变为6年免检。事不宜迟，步子还要迈得更大，才能走得更远。 15号晚上10点左右，丰台区富锦家园小区路面发生塌陷，一辆机动车陷进了坑里，所幸车内人员没有伤亡。马先生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讲述了事件的经过。 就是好多好心市民呢，就把那个轿车车主给救上来了，完那车呢让老轿车掉上来了，这坑到现在也没有填，在小区里边，所以现在小区是只出不进。如果你要是开车去这小区，或者业主回家，只能把车停在小区外边。 网友上传的图片显示，陷进坑里的机动车发生了侧翻，被吊上地面后，车的前后方都已经受损，车前部的保险杠已经掉了下来。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管理与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黄海波认为，车主是否可以得到保险的赔付，要看和保险公司的约定条款。 车损的话，这个具体还得看他的保单的条款的约定吧，他这个属不属于保单的条款的理赔的范围之内，前提是你得买了这个车身险，是吧？ 黄海波认为，查清事故原因后，责任方也应该对车主进行赔偿。 找责任单位和那管理单位吧，看这个大坑是怎么形成的，施工质量问题还是什么原因，这需要搞清楚。再一个呢，看管理单位有没有尽到管理的一个义务，你在管理当中有没有什么疏忽的或者失职的地方啊？如果说有管理疏忽失职的地方的话，你应当承担一些责任。物业方，再一个就是说，当时的开发商建设这个小区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当年的建设的时候存在一个施工的质量问题？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心编辑龚健，主持人李玲，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气象服务。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10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88。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哇，小叮当好热呀，快翻翻你的百宝袋。 不用百宝袋，有人保直销车险就好啦。 这是为什么？ 人保直销车险，夏日送清凉，投保满额就送车载冰箱，冰凉畅爽，超过瘾。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就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阴养血、调和肝肾，缓解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好，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至四惠桥车行缓慢，另外肖家河桥上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为什么神州专车的车都特别信得过？神州专车均采用专业车辆，配备 OBD 全程车载诊断系统。 我是吴秀波，专业司机，专业车辆，神州专车就是安全。 五福临门，情意人间，魁星点斗，文曲下凡，金色玉兔，青春永驻，最美时光，星光守护。中秋佳节，农行推出星光守护贵金属礼盒套装，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还在为挑选基金发愁吗？交通银行能为您提供智慧选基基金诊断一站式服务，网银申购优惠更多，以睿智放眼市场，以彩绘甄选基金， 交通银行，您的财富管理银行，详询95559。 7月18日起，遇见好书摆设万种图书优惠大联展惊喜亮相，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亚运村图书大厦购展销图书满百赠50，满50赠20购书券，暑假赶快行动吧！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